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Arya. Come from one day Nixon. Come be Benson. Come be Wenson. One be Dixon. Next three sons go. Next three chest day. Let's go. 车子就是最辣的美女，有她陪伴，哪怕车上只有收音机。我就像只野狼，身上披着羊的皮，我的心情好比开着一架战斗机呀！轰隆隆隆隆隆隆，冲冲冲冲，拉风，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一瞬间踩下油门，吹我清风，乘风冲冲，让窗外的风吹动每一个毛孔。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让看到的人以为是梦，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风敲醒每一个面孔，我是明天被赞叹的惊悚。让看到的人全部感动，零到一百 K only 四秒钟。 嘿，警察先生心情看来还不赖， 面带微笑问我车子怎么这样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 一时疏忽还请大人多担待。 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可惜罚单还是狠心照常开。 一袋一袋一袋一袋，驾照没带300块，大白不结加300。一袋一袋一袋一袋，超速被罚1600，红灯右转加600。 吹动每一个毛孔，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让看到的人以为是梦，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风敲醒每一个面孔，我是明天被赞叹的惊悚。让看到的人全部感动，听到100K